啊，唔係咁，但係你自己本身即係都即係其實有，其實都係一樣嘢啦。其實你唔同嘅地方，其實似乎大家都睇一樣嘢，就係話你係冇可能一個運動就決呢個生死啊嘛， 就 定生死啊嘛。 甚至我即係遇到一個西藏流亡嘅人，佢覺得喂香港你今次即係付出嘅代價，唔係即係本小利大嘅喎、 相對我哋西藏人 係啊。 不停喺度自焚啊！ 嗯， 喂，呢啲真系勇武抗爭啊！大哥，仲講冇埋自己嗰個嘅生命啊，都靠唔撚掂老共啊！咁你諗下嗰條路幾崎嶇同埋曲折同漫長啊！即係用呢個斯圖魯九個三大即係成語嘅講法就係話， 唔係同埋即係你唔好話乜嘢添啊！即係你唔好話即係大中華交添啊！即係其實喺呢一次雨傘運動喺國內支援香港嘅人，其實所付出嘅代價仲遠遠多過香港人添， 好沉重。 係啊， 因為其實有啲人咧，其實 因为老共就系睇到呢条路， 系啊， 因为点解咧？你个运动要成功嘅话咧、一定系中国都变， 系啊， 所以佢一定睇呢条路咧。你北京啊、上海啊、广州啊，唔好话嗰啲咁样嘅大城市啦，就算你小城市仔，你一举起个雨伞啊，而家都未捻放翻出嚟，话俾你听。因为点解佢惊你辣到佢啊？你咪喺金钟搞咯，你咪喺旺角搞，你咪喺铜锣湾搞咯，系嘛？你自己搞死自己啫嘛，横掂你都系特别行政区咯。系嘛？你系国际城市，我唔敢喐你，得太严重，最多咪抽到算账咁样。但系如果你一辣到入边，喂大佬，佢真系忙得国噶咯噃。 系啊， 系嘛？真系真系反共咯噃。 系啊，咁嗰个叫做系连锁效应啦，咁样样。唔系即系其实嗱，你嗰度讲就差唔多啦。咁啊，即系其实今日咧就是、一单即系其实系非常之震撼嘅新闻啦。咁啊，即系嗱，我哋离地少少啦，我哋就讲呢个法国啦。咁啊，法国咧就今日咧。咁啊好大镬啊，系嘛？即系其实你而家搞媒体咧都唔系好容易啊，即系尤其系你搞到出位啊，即系你画漫画咧，即系好容易得罪人。即系有时你画画，其实仲嗰个威力咧仲大过，即系你自己本身写文章得罪人啊，系咪？即系你画画，你嗰种人身攻击唔够嗰个图像咧，嗰个冲击力咁大。 因为个 message 好简短 啊， 你睇过佢嗰个叫查理周刊定 系查理周报？ 周报吓。即系嗰个嘅做法咧，其实佢系一夜刺咗落嚟伊斯兰教度。当然你问我，我就会觉得呢一个编辑咧，你系唔应该咧系攞宗教呢啲嚟当 儿戏咁玩。但系其实佢唔正止嘅，佢哋自己本身嗱，我睇翻 BBC 咧，佢自己一篇文啦，佢亦都即系其实分析过，即系其实呢个法国新闻嘅传统同埋查理周刊嘅，其实系咁。其实佢哋自己本身咧，即系呢个法呢个查理周刊咧，即系其实你纯粹系即系叫做系，即系你法国咧，其实一个即系法国文化，其实一种即系叫做系代表嚟嘅啫。因为其实你话讽刺，即系呢啲叫做系即系呢啲宗教咧。喂，其实你伊斯兰教佢纯粹系佢其中一个 target 嚟嘅啫。喂，佢又讽刺个教廷啦，系咪又讽刺过啲皇室啦？ 无定向飞弹，立 无定向飞弹噶， 又教立堂家族。 如果你话你问我个详细嘅谂法就系、是，如果你话你针对教廷，OK， 你针对皇室。同人哋嘅宗教信仰，例如你玩穆罕默德咧，我觉得系有少少过火嘅。你 系 开始过火，同埋你系用丑化嘅方法。虽然我睇唔明佢啲法文啦，即系大致上都系觉得佢勾啊、契弟啊嗰啲咁嘅嘢嘅啫，系咪？贱啊咁之类。喂，但系你玩人哋呢一个嘅宗教信仰嘅领袖咧，或者系佢嗰个先知。都唔止啊！佢系净系耶稣嘅角色啦，穆罕默德直情系。 唔系咁，佢今次佢最新系玩呢个咩嘅 ISIS 嗰个叫做系呢个叫做领袖啦，叫做系巴格达迪啊嘛，系嘛？ 我觉得呢一个咧就已经系过火位嘅。你一个呢一个火位咧，就系你能唔能够尊重人哋嗰个背后嗰个宗教信仰啊嘛？你呢一个系完全系踩界嘅做法，即系你唔可以揸住新闻自由嘅防御，当然你可以出，不过你亦都有人即系抨击你咧，咁样做法咧，你系会即系撕裂咗咧，系宗教之中嘅冲突，尤其是你法国一个天主教国家嚟咁。 但系咁讲， 咁你会唔会咁样玩耶稣先？嗱，你玩教廷，你会唔会咁玩耶稣？系咪？你会唔会玩即系呢一个基督教文明里边嘅所谓嘅先知或者圣人咧？你会唔会咁玩先？嗱，你法国大把圣人啦、 啊， 系咪？你会唔会玩嗰啲人先？ 但又唔系冇先例嘅。之前佢有个丹麦嘅文学家，佢都写篇撒旦嘅诗篇，就走去讽刺呢一个 错啦。我觉得咁做，我觉得咁样做系错。你唔应该攞人哋嗰、那个即系宗教信仰咧。系嚟咁样用呢啲咁嘅 cartoon 啊，啲文章啊， 系挑衅晒成个宗教。 系啊，因为点解咧？你嗰、那个、啊、即系现世里边，喺我嘅角度咧，真系大家新年愿望嘅时候讲世界和平，其中一个最重要嘅元素系在于你有冇呢一个嘅

我睇咗十分钟咧， 顶唔顺啦已经， 顶唔顺咧就食咗。我真系想睇下究竟点样刺杀金正恩啊嘛，大佬套戏。但系睇咗开头嗰段咧，做个 interview 嗰段咧，已经忍唔住眼瞓咧，熄咗佢啦。 即系纯粹系哗众取宠嗰只啦。 咪系咯，同埋你今次咧，你嗰班即系话代表即系回教徒吓、即系杀完之后咧，话即系真主万岁嗰啲人，其实你咪 hijack 咗人哋成个背后嘅宗教呢班契弟。 系， 喂，你系咪话俾全世界听，你呢回教徒？一系就系攞两架飞机去撞人哋嘅世谋， 系啊！ 一系咧就用啲咁嘅方法咧去踩人哋嗰间报馆啊！喂，有啲离谱。 乜你系 generalize 晒成个宗教啊嘛？你系骑劫咗成个宗教啊嘛？咪所以即系喂，其实我觉得即系呢样嘢，其实我觉得即系香港都非常之值得去借鉴噶。 有咩？ 即系你系以乜嗱？你究竟你觉得呢啲恐怖分子系少数定多数先？ 梗系少数啦， 系咯。咁就算佢自己本身系侮辱你自己本身系先知又好咩都好，喂，佢哋自己起码唔会丧失自己理智，就系、是、话，喂，即系我系会用一个即系其实不人道嘅方法去对付你啊嘛，系嘛，即系我自己都系文明一份子嚟噶嘛，系咪？ 同埋你倒翻转头问一个问题，当你嘅角色调换咗嘅时候，你系当权嘅时候，你嘅宗教系主流嘅时候，人哋咁用咁嘅方法去处理你嘅问题，得唔得咧？喂，你呢啲做呢啲嘅人，你要问翻自己呢个问题嘅。当你当权嘅时候，或者你成为社会上面嘅主流嘅时候，但你仍然有少部分人系唔同意你呢个大部分人嘅意见噶嘛？唔同意你背后嗰套意识形态噶，唔同意你个宗教信仰噶嘛？ 系咯。 咁我咪可以咁样做咧？喂，你自己反问佢自己个问题得噶啦。喂，我又用呢个方法嚟解决你啊。我搞恐怖袭击啊。跟住杀埋啲无辜嘅人啊。咁去凸显我对你嘅不满啊，唔得噶嘛？ 咪你咁样， 唔系咁，所以其实你记唔记得我哋即系其实嗱，我哋可能网台界嚟讲，即系唔怕认咩啦，唔怕认屎认屁啦。我哋即系第一个即系网台节目去讲呢个 ISIS 嘅，又仲早过谭博嘅，系嘛？ 仲有啊，我哋第一个网台节目啊，系开宗明义叫嗰啲人同嗰啲宣扬自己系勇武抗争嘅人划清界线。嗱、今时今日个运动里面咧，你睇翻雨伞啦，讲翻转头啦，咪就 系 因为你冇同佢划清界线， 系 系咯， 嗰包仔一下一得闲就讲下革命，但系跟住佢个革命咧，佢又话唔系用呢一个嘅和理非嘅，咁你真系用乜嘢？ 唔系革命唔系用暴力，就用和理非嘅方法就真系搞革命， 咁咪即系你个 terms 唔同咗咯，我叫 evolution， 你又叫 revolution， 系好听啲嘅个名，大佬屌。系咁多嘅咋，系冇分別嘅，完全系，系嘛？不過你就 high sounding 所謂嘅即係唱高調嘅口號，但其實實質嘅內涵係一樣噶嘛。你咪自己呃自己，就呃埋你嘅群眾。 唔係，同埋佢，你見到今次成個運動咧，嗱，大部即係大部例如雨傘運動咁樣，你見到喺佔領區入邊有人用普通話講嘢咧，就即刻俾人噓嘅喎。大問題，你見到法國今次即係成個社會啊，回應翻呢班同埋恐怖分子劃清界線嘅伊斯蘭教徒，佢哋會出社論，就係話大家一定要警惕排衣嘅情排回嘅情緒。係 啊，唔係你如果你真係有排回嘅情緒嘅話咧，喂，真係你嗰個叫做係即係種族衝突咧，係一發不可收拾， 係啊， 係挽回唔到嘅。 唔係相比喺香港， 邊個打第一槍嘅話？跟住有人一回槍嘅話咧，咁你跟住就一發不可收拾。 其實你咁，你嗰個係咪叫和理非非先？ 嗰個梗唔係叫和理非啦。 唔係啊，如果你喺本土派嚟講，嗰個就係和理非非啊嘛。 人哋殺咗你十二個人，今日仲繼續嚟緊，你都唔反擊，咁你咪即係懦夫，即係用佢嘅 logic 啊。係 啊， 佢嘅 logic 就係咁啊嘛， 即係打不還手，食撚咗屎啊嘛。 冇錯。 但問題佢哋最叻嗰樣嘢就係當人哋上台用普通話做演說嘅時候，你就係 hurt 人嘅啫嘛。你 即系等于就系话法国佬， 咁你香唔香讲英文嗰啲咧？你香唔香讲法文嗰啲咧？你黐线！ 唔系即系你等于法国佬见到一个伊斯兰教徒，你就唔捻理佢讲乜嘢啦，你真系屌鸠佢啦。 咁你真系唔理智， 系咯， 唔理性。 咁而家奥朗德嗰啲叫即系法国总统叫你哋要警惕呢个排衣情绪， 嗱， 等唔等于大爱？等唔等于左交？ 仲有少少时间喺第一节完之前，我正式回应一次黄老邪，佢成日话自己论述温景嘛。你答我，点解喺过去嘅一个世纪里面非暴力嘅抗争系会成功率系有 53%？ 仲有啊，过去嘅世纪里面咧系六七十年代开始以后，嗰个比率可能系仲高。你用呢一个革命嘅方法，用呢个暴力嘅手段，即系得26%嘅成功率咧，人哋超过你一倍啊，哥。你答我呢个问题，点解？你答唔到，而家我答你。

你扼殺咗嗰啲少數聲音喎。 冚家祥即係唔講又講，講開又講，講開又勞撚氣。因為點解呢，港大從來喺學聯裏面喺我嘅年代啦，係最撚重要㗎啦。佢唔撚同意，我邊度敢亂鳩咁嚟呀，一個都未。 喂，如果咁讲啊，其实退联嗰班人根本系委过于人嘅啫，即系佢就系将你港大里边学生会同埋评议会里边嗰啲行政失当就拉落去学联里边嘅啫。 嗯，佢自己都认咗噶，头先都，咁你仲讲咩啫？咪第二样嘢就系话，佢话即系呢班即系学联呢班人就系其实系冇升级啊嘛。但其实升级呢样嘢第一时间 day one 已经做咗，928之后你记唔记得嗰阵时即係商学系发动呢、這个。 唔係，佢话你冇喺评议会讨论点样升级同埋应唔应该升级啊。 嗱，其实我亦都问咗个问题嘅，就係话咁佢自己其中一位成员 Oscar 啦，就话即係你唔可以相信呢、這个即係你唔可以以人大即係呢个决定为基础去谈判㗎嘛。 係 咪，但你们928之后即是这个周永康落了这个48小时的一个最后通牒嘛，就是说你应承我四项要求嘛，四项要求其中一项就是说要撤回人大决定嘛。低温已经做了的了，那我这样问啦，问完之后他怎么答呢，就是说 做迟了、 不是做迟了，是不了了之啊，整个升级是。 那后面不是做了， 怎么散啊，即是为什么无端端散，即係你明白一樣嘢，就係話啲人你可以叫到翻嚟，但係問題就係話啲人係來去唔係你自己本身可以一支槍裏面可以即係指揮到，唔係軍事式去指揮到呢啲人噶嘛，群眾唔係咁樣樣噶嘛， 係 係嘛？ 我理解其實即使嗰啲時機問題真係錯咗，即係老實説嘅，周永康都成日撒冧㗎啦，即係佢都可能呢幾屆撒冧得最多秘書長， 即係嗱嗰陣時就有 sorry sir， 而家有 sorry 秘書長 ，sorry secretary general 咁樣，所以個問題就係、究竟呢個問題又係講緊一個決策失機嘅問題，定還是係制度嘅問題咯？即係呢一個嘅失機問題點樣掕落去一個 同埋佢嗰個決策能力有幾大嘅制約能力先？你對於啲群眾嚟講，佢係有吹雞能力。但问题就是话嗰啲人佢点样行动，唔系话你可以军事式指挥啊嘛。 系， 你有冇指挥过啲群众最后尾嗰次升级，即系戴头盔同埋掟呢啲砖头啊？ 你 control 唔到。 冇啊！ 嗰日我见到。 你真系来去自如，欢迎渗透啊，大佬！阿龙你喺度啦。 系啊。 系嘛？ 冇啊！嗰啲人喂，见到边度人多咪涌去边度咯，就系咁简单嘅。你学联或者大台根本指挥唔到嘅。喂，再数上少少啊！10月4号嗰阵时，喂阿周永康讲紧48小时通牒啊嘛。 嗯， 喂，嗰阵时嗰啲群众喂做到最尽啊，点样啫？咪冲去龙和岛咯，咪包围特首办咯，咪就系咁嘅啫嘛。你可以点样嘅再进一步嘅嘢，系咪先？ 咪即係我覺得好搞笑，即係其實你就算你問翻，即係其實好多即係叫做係呢啲佔領區內嘅啲民意調查亦都講啦，其實大部分絕大部分即係超過50%嘅人都唔認為而家呢個運動係有領導㗎嘛，係只有即係其實最多係得20%嘅人即係覺得成個運動係學聯叫做係即係 de facto 領導啦，即係其實叫做係你冇領導嘅，但係如果你講嘅話咪學聯囉咁樣㗎咋。而嗰個 20% 嘅認受性呢，純粹係影響喺邊呢，就是你是有个吹鸡能力咁解嘅啫。 是。 但你唔系包山仔嘅学联。 学联咪好似阿土咁样，即系唔知有个星期日跟阿周永康落去，结果被人骂啊。 喂，我唔系我跟到落去，佢都跟到落去，大佬。 啱做到啫，系嘛。 啱做嘅啫，我同佢冇乜联络嘅，大佬。 又落去干净啦，大佬。 即系你仲难讲话，我就喺场嘅啫。 我唔系㗎，我意思唔系咁，我话你有你喺呢度搞，人有人喺呢度搞，你自己搞个你自己一档啦，仆街，你又话人哋唔系领导啦，咪同埋我觉得个运动咧最大嘅问题，即系你同以前嘅一个分别就系、是、我讲过喺个节目里边， 系 我哋以前嘅游行集会咧系会港大动一支旗出嚟，中大动一支旗，浸会即系树人科大咁样，咁我就相对咧系容易咧。是溝通啊，同埋組織同埋領導嘅運動。因為有乜事嘅時候咧，你揾翻你個人啦、你屌我做乜嘢啊？喂，我同佢傾撚完之後，我 suppose 即係如果而家嘅 case 就係你學聯有個常委會喺度噶嘛，咁你常委會有院校代表噶嘛，咁你同我咧傾撚完之後，你搞掂你嗰班群眾先得噶。你一係說服我，你直接嚟屌我啊？喂，唔啱程序喎、啊，大佬。 因為你有中間嘅組織喺度噶嘛。咁今次運動就咩？因為你散曬嘛。 喂，但會唔會係溝？ 你俾人打到散曬啊！ 溝通技術嘅問題咧，話以前點解動之奇，點解容易團結嘅原因係在於冇電話啊嘛，大佬。咁我 冇 Facebook， 按期跟隊咯， 按期索引 係咯。喂，但問題今時今日，我有 iPhone， 我有 Facebook， 我咪跟住 Facebook 咁散收收散兵游勇咁樣。 其實 簡單 嘅。其實咧，阿蔡子強咧，佢寫一篇文啦，係咪？即係叫做係學，即係其實商學點菜就泛民埋單啊嘛。 嗯、 其實商學連點菜嘅能力都冇。其實真真正正點菜咧，係嗰啲即係群眾嘅好多都好多時候，即係呢樣嘢就係、是、即係正正就係講嗰樣嘢，就係、是、話前線嘅人就係決策者啊嘛。係。幾乎就等於呢樣嘢啊嘛。系嘛？喂，你但 even 你系即系你攞砖头啊掟嗰啲都系排喺后面噶，啊你企喺前面嗰啲真系真心交嚟噶，好多时候都系， 嗯， 即系咁。但我唔想咁样讲啦。但系其实呢佢哋其实好小心咁讲嘅，即系呢班退联就系话系嗱，我问佢就系话，究竟即系其实港大嘅主流声音，佢系咪支持到升级先？跟住佢就系讲一样嘢，系港大嘅前线同学支持升级， 系。 同埋我覺得呢班人唔負責任咯，即係你話學聯嗰個嘅組織，我好簡單咁描述啦。我講我嘅年代，因為我唔能夠代表而家咧，就 HCF 嚟噶嘛。知唔知咩叫 HCF 啊？ 最大公因素， 最大公因素啊嘛。我當年啊，咪挑戰學聯咯。點解我做到秘書長咧？係咪我細院校嚟噶嘛？即係要睇廣大面色噶嘛。 你挑戰， 因為我挑戰學聯，我要求佢去消明報。 系， 嗯， 嗰班人又唔肯烧嘛？ 哇！你要求升级喎，当其时， 跟住佢唔肯烧，咁我系会长，屌，咁我自己去做咯。 啊， 我明醒你啦，屌，系咪？我明醒你学联啦，你唔肯咁做，我自己做，咪我自己烧咯。跟住我仲玩翻个转头啊，即系嗰阵时候面对蔡耀昌啊，嗰啲猛行嘅人啊嘛，咁我咪叫树人啊、理工啊，咁陪我一齐去烧咯。啊！浸會啊，咁同我一齊去燒啊！咁、跟住嗰啲友人，梗係跟我哋燒明報 嘅。結果就有花生 group 裏邊當日你成咗八神咁樣咁嘅相喺度啊！ 咩叫八神啊？ 你唔識㗎啦， 唔識就算啦。 唉，唔係即係我都好。 唔係，所以你嗰班友講緊院校自主，從來都有啦。你唔肯做嘅，咪我自己做咯。同埋呢班友仔點解我話佢無恥咧？個原因就係、是、咁你自己去升啦，仆街。 嗯。 系咪人哋 HCF 冇咗嘛？系咪冇咗升级啊？或者升级唔啱啊嘛？咁你自己去搞啦！屌你真系，咁你咁捻劲，你自己都叫人去搞啊？你又唔捻搞，你叫人去搞，仲系讲紧升级、啊？系拉坐监嗰种嚟嘅，仆街！ 我觉得呢个可以补充啫。阿土啱啱讲个例子，其实都唔系好远嘅，即系几年前、两年前都发生过噶啦。 点啊？ 就係即係當年，即、就、係、是、我都知，即係廣大退聯嗰班同學好唔中意用我呢啲例子，咁但係呢個例子的而且確反映個院校自主嘅嘢就係咩呢？就係、是、兩年前當我做緊嶺南會長嘅時候，嗰陣嘅會長係啦，就係、是、陳冠康啊嘛。 陳冠康 係，陳冠康係邊一個啊？陳冠康就係攞住廣大學生會個名 補 去補調，攞住五支紅旗去補調啊嘛。 唔係撐梁陣。 呢一啲係咩學聯講過咧？係冇講過嘅。呢一啲即係譬如廣大學生會發佢自己嗰38萬嘅聲明，有冇同學聯講過？學聯都冇講過。 咁你講自主性啊嘛？ 係咯，呢個自主嚟噶嘛？咁的而且確你可以做翻院校嘢 喎。好撚嘔心喎！嗰個 banner 我見到，屌咩還我河山？ 還我河山！ 屌真係暗家長， 好好似岳飛咁樣。 唔係，其實佢跟我條路線嘅就係屌你乜學聯唔撚做嘅話，唔撚還我河山，我自己還我河山。 我哋最近喺度檢討，有成班我哋嗰屆嗰啲人喺度吹水就係。话其实我哋近年真系少关注中国嘢，特别系钓鱼台问题。 已经 其中一个老鬼突然一杀咗出，唔系啊！最近有学生会保卫钓鱼台，话边个边单啊？咪讲到学生会咯咁样，屌连我哋都唔记得，你明唔明啊？ 唔系，但系我见完嗰个 banner 咧，讲时讲咧，就真系好捻肉麻啊！仆街，你咁咪系即系呢啲系咪真系广大嘅学生要做得出嘅咧？仆街啫， 我屌真系， 真系大音王嘅真系。 喂， 我就写唔出呢、這、一个，我就真系写唔出呢个 banner。 系嗰一系嗰一班啫， 即系还我钓鱼台，你话反美咧咁。我都可以即係 有冇共識先？有冇共識先？嚇、啊， 又 唔會就有冇 一 竹竿 打 打 沙船人？譬如周永康嗰啲又唔係嘅，即係李成康又唔係嘅，係咪先？咁所以真係嗰班咯、啊， 即係咪有啲友係，即係咪其實廣大從來咧喺個運動裏邊咧，難聽啲講咧都係動亂根源嚟嘅，屌好就好啊！你可以揾到李成康啊、周永康嘅，屌你乜衰咧就好撚大鑊嘅，屌你乜還我河山， 陳冠康 係嘛？即係陳冠希嘅細佬嚟嘅，屌仆街佢真係冚家祥。 你咁 Q 样都得，唉，真系。 喂，老实讲，佢呢一个做法啊，如果你话七十年代嘅学联咧，都还是即系可以勉勉强可以接受咁啊，还我河山啊，反美啊，要求攞翻个吊唁。 喂，好反祖啊！ 唔系啊，嗰阵时嘅 但 系学生会染红咗噶嘛？ 但我哋神早已经 cut 捻咗呢个钓鱼台嗰个议决案啦，应该系唔系咯？即系冇呢个决议啦。 几年都冇乜点提过咯。嗱，呢一个又涉及一个问题，就系话我哋即系学联系大中华家嘅本质嚟噶嘛？咁但系你大家睇，譬如阿土讲啦，即系七十八十年代你攞呢啲议题嚟咧，学联真系会用成个组织嘅名义去做。但系今时今日会唔会咧？即系睇我哋呢几届嘅表现都睇得到，就系话我哋某程度上嘅侧重点或者甚至乎纲领都系视乎当。当时嘅社会环境啊嘛， 我都唔捻做啦。80年代尾嘅时候，90年代初都唔咁捻肉麻，走去搞钓鱼台啦，仆街，何况你哋屌 民族主义 out day 咗啦嘛，其实 系啊，屌乜？所以你学联嗰个嘅组织啊，我唔知阿树辉有冇补充。 喂，唔系，如果你真系嗰阵时，即系你搞埋啲乜嘢咧？阿边个？阿蒙红兴都会即系会佢 支持 你 睇， 唔系湿冇啊， 红都会撑学联， 湿你七位数字嘅支票。 屌对学联大一把钱，你唔使担心。有钱我会计师刘仆街屌。 唉，真系搞笑，真系。唔系咁，但系另外一样嘢啦，即系其实都想讲讲啦，即系其实喂。我亦都有问过佢哋嘅，但我都知道本身呢个问题都几戇鳩嘅，但係即係既然对于戇鳩人即係都讲咗个戇鳩问题，即係喂究竟独裁，喂呢、這个学联系咪真係好独裁先，即係扼杀晒所有啲即係将啲即係意见声音撳低晒先，搞到啲即係呢啲叫升级声音呢就即係吓、啊、即係挣扎唔到出嚟先。 我上年其实包括而家搞紧退联嗰其中嗰啲同学咧、啊，我都认识嘅、啊，我亦都即系上年开会啊，特别系港大嘅时候，阿 Oscar， 即系我都特登同阿 Alex 讲啊，即系邀请埋一齐开会啦咁样，因为成日即系上年大家都知道学联嘅关注唔系真系咁大啫嘛，咁、啊、所以我有几多关心嘅同学我都会揽埋过嚟，咁、即系咪真系扼杀咗声音？譬如我嗰届去睇嘅时候，基本上我哋譬如讲紧学界公投啦，嗰几条 motion 啦，嗰啲全部我系邀请晒啲学生组，连猫社都有，死唔死？连猫社呢啲咁嘅组织，我哋都一齐倾偈。 即系只猫啊，个猫啊，你讲啊？ 系啊，即系帮啲猫争取权益。 猫罗工会啊， 系啦，拳击学会我哋都一齐嚟嘅，冇所谓。 拳击都有啦，屌你咩叫佢上前线啊？扑街个孖 田！哇，你真系 唔系啊？喂， 你系 俾咗拳套啊？ 大佬，你系大学生投票俾你啫。喂，但系你真系你骑劫咗全香港人，香港人冇投票俾你，你点知啲香港啲村民点谂啊？系嘛，即系你可以咁样， 咁可以，咪所以你哋嘅做法咧已经系进咗一步噶啦、啊。即系以前咧就更加精英嘅决策， 斋学生会啊嘛， 即系斋学生会嘅核心，即系我哋已经你嗰啲我哋啲烂鬼噶嘛，屌你咪树辉你系代表即系港大学生会，屌我同你倾紧完之后，嗱你啲嘢就而家讲，仆街你反对唔切咧，你即系你反应唔捻切咧，我过捻咗之后咧，你冇捻睇噶。我份声明咪写紧咗咯，我嘅工作计划咪写紧咗咯，屌你反应慢啊，屌你港大学生我屌你啦，唔好屌我啊！喂，你个代表咁卵笨柒，即系我唔系话梁丽国啊 ，sorry 啊，即系你个代表咁卵笨柒，你梗系屌你个代表噶嘛，大佬，我哋嗰啲思考快嘅人，即系我即刻反应到你系得定唔得？ 真系好精英啊！屌， 喂，我哋嘅年代梗系精英啦，屌我哋系 top of the cream 嚟噶嘛，大佬， 行路发发声啊， 唔系咯，你见我行路都快噶你哋。喂，我已经决定咗啦，咁点啊？我点样救你啊，大佬？系嘛？即系我，所以我即刻应承港大学生会嘅，佢话我一定要调查研究团啊嘛，仆街咪我哋调查研究啦，因为我买捻咗机票啊，仆街。 但系你 我飞唔到北京咁，我点搞啊，大佬？ 你嗰阵时系岭南嘅喎，你都即系 我系秘书长，我已经做秘书长。 哦，你做秘书长， 咁咩学份低潮啊嘛，冇人好做啊嘛，咪我帮你顶，屌我同你顶，我冇人收钱，你唔想我点捻样？ 机票钱， 好似我老豆俾嘅添啊，张机票钱，家长好似 系。票大王， 我都唔记得咗有冇学联，点解张学联数 冇 cam 啊？竟然， 唉，好喂。就休息一阵啦，翻翻嚟啊，讲翻呢个大中华唯独嘅问题啦。 好，讲多啲。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呢度系 hkpeanut.com， 我系谭文豪。 中环价值，弱肉强食，暗箭连长，明刀明枪，等人爆内幕，不如自己揾线索，睇通真相，先可以棋高一丈。女王 Premica

因為學聯佢哋本身呢個思想都好好牢固啊，咁我哋好難將一啲外來即係其他老師嘅聲音，譬如一啲本土派嘅意見帶入去學聯啦。 嗯。 咁但係你又冇辦法回應呢啲議題啦，咁所以我哋覺得即係共識就係一個問題，妨礙咗其他嘅聲音或者其他老師去進入學聯體制入面。 嗯，因為其實你講到就係話，祝香港民主又好，頭先有奶粉嘅事件都好，即係你覺得係應該向邊一個去談判咧？其實 我諗 去邊一個去爭取咧？其實係 如果我哋係要支持一個比較積極嘅抗爭手法，去到可能要求香港嘅民主或者政府香港嘅獨立係民主嘅條件嘅時候，咁 即係你覺得香港應該獨立？ 唔係，我意思係其中一種有咁樣嘅其中一路路線係提倡呢樣嘢。 嗯， 咁認為中國民主唔係一個必須嘅條件。 嗯， 甚至乎可能要脱離中國先可以有民主呢樣嘢。 嗯， 咁呢個時候可能 喂，好啦，翻嚟啦，咁啊，即係必須要回應翻有啲即係踩場嘅啲朋友啦。咁呢個專訪咧就擺仙人掌嘅。咁啊，即係當然有啲朋友就話啊，你即係其實你講而家講退聯啊嘛，講下做咩講呢個獨立啊，做咩講奶粉荒啊，做咩講呢啲水貨啊啊？喂，但呢啲嘢唔係我問嘅，佢自己講出嚟啊！屌你，即係我都唔明點解會咁樣講啊，大佬！即係佢自己插到出口啊，大佬！我點冇理由唔問啫、啊，大佬啊，哥！ 喂，小輝，簡單回應下先啦、啊，你。听完之后点啊？ 唔系我即系头先啱啱又讲到即系关于勇唔勇武，即系食子弹嘅问题，我唔明点解同即系大中华又扯上关 系。 系 啊，佢话即系大中华同埋呢个咧本土派咧，即系做法有根本上嘅分 别。系唔系？但系你老实说，你睇翻如果即系大中华，我都可以好勇于系食子弹嘅。你六四个班都系咁嘅啫，咁所以根本个问题就系抗争手法同埋你个路线基本上分开倾。 大中华派咧好顾全呢个中国嘅颜面，佢话即系觉得而家啊，佢话而家咧即系中国咧仲未有即系呢个适合嘅条件，即系其实去即系去做一个体制嘅改革，咁所以咧就唔会咁拼搏。但系而家本土派唔系，佢直线思维，即系其实会好积极咁样咧，即系佢争取自己嘅嘢。 唔係，我估就係呢一個問題，又係涉及啲路線問題，即係又係咪同退聯有關？基本上我覺得 佢話唔係路線問題， 又係冇關嘅問題。咁所以我都唔知係咩問題。咁所以個根本嘅問題就係我都唔知咩問題。即係譬如即係啱啱佢講，即係話大中華嘅問題顧全，即係中國顏面。咁老實說啦，即係周永康佢哋都上咗機啦，大佬仲唔算係冚咗佢一巴咩，大佬？咁同埋就係話。即係顧全於中國嗰個問題，唔代表你係可以忽視咗中國嘅力量噶嘛？咁即係譬如我係即使我係本土或者大中華咁樣，咁我都要睇住作為一個政治現實或者政治力量嘅時候，我都要點樣回應中國㗎？你冇理由話就係閂埋我香港對門，我就唔使理大陸㗎啦，因為佢唔會搞我。咁唔係啊嘛， 你最後尾都要打個大佬㗎嘛，嗰、那個大佬就係中共㗎嘛。係 咯，即係你點打或者你對個情感，你可以係你嘅問題，但係不論係我本土或者不論我係大中華交到，我都要諗辦法點樣回應中國呢個政權。嘅問題噶嘛，咁所以你中國嘅因素係根本就係不能忽略嘅東西 啊，咁啊，所以冇辦法，即係咁其實佢都咁講噶，唉，我都知道你 想講。呢個係港大學生嚟㗎， 係啊，港大 學，因為我哋個年代邊度撚到你入到大學㗎，咁嘅水平大佬，仆街， 英文好啩，你唔知嘅。 吓、啊！喂，我英文好好、啊、喎，当年即系不过我贵沟女，佢唔系贵跑步，所以入唔到港大咯，仆街！以前呢啲入唔到港大嘅，因为点解咧？好简单啫嘛，佢讲讲下大中华，跟住就话咧，所以咧你就唔 focus 喺香港嘅民主，就话要建设民主中国，所以咧你就唔坚守，因为咧顾全中国颜面，我有抄低嘅，仆街！佢 logic 系咁啊！嗱，你再谂，头先我读呢一段嘢嘅一次，所以你俾唔到最大嘅压力。喂，呢啲乜嘢 logic 嚟噶？仆街 唔拉更噶，好多嘢 系咪？ 即系我建设民主中国，我都好意好 care 香港嘅问题。 唔系你建设民主中国，你更加会同中共抗争啊嘛？如果系你大佬嘛，即系头先阿树辉嘅讲法，乜嘢 logic 嚟噶？点谂到会入到港大嘅？而家个校长边捻个嚟噶？ 马飞生 啊！屌个鬼佬！我哋黄金武嘅年代可能梗系劲啲啊！仆街，系咪？跟住你佢讲讲下，你有冇问？你唔系你问佢独立先嘛？ 佢自己讲独立爆响口， 跟住你就拆得快。哎、你做惯节目啊？你话你系咪真系要求独立 ？No！ 又唔系。 屌咁惊！ 喂，但系咁讲喎，喂， 跟住又关奶粉咩事啊？ 喂，旧年七一嘅喂，港大学 关水货乜捻嘢事啊？我真系唔系好明。

咁 但系佢哋呢班同学应该唔算学生会嘅，咁就真系睇下嚟紧港大学生会咯。咪所以我就睇下，反而想即系佢提出对学联嘅期望，同时我反而想睇下佢对佢学生会嘅期望系啲乜嘢咯。即系如果佢对学生会嗰种欢迎嘅态度，系远逊于即系对于学联嗰种严厉嘅态度嘅时候，某程度上我会觉得佢真系避重就轻 紧嘢。咩噶？佢完全系觉得完美噶学生会系嘛？即系最一切罪恶之源就系学联， 觉得学生会完美，佢系要捧高学生会先至可以打学联啊嘛。 咁即系呢个系统战啦。即系 学生会绝对唔系一个完美嘅地方。如果斋睇个体制 ，council 即系嗰个评议会， 系咯， 间间院校都一样噶啦，就系起码超过半数人全部都系委任嘅。 系咯， 咁点解佢唔改革呢点？不如改革呢点？ 你嗰阵时你黎国昌，你代表呢个港大，你又唔开 council， 你又都唔系完美嘅。系嘛？唉，所以真系冇嘢好讲。喂，时间差唔多。喂，今日多谢阿树辉上嚟啦。 多谢多谢。 系啦，以后有机会多啲即系上嚟啦，系嘛？即系带翻一啲即系叫做系一啲即系学联嘅声音入嚟啦。 又系老鬼哥， 呢下嘢 正常人嘅声音又好，即系本土派嘅声音都好，即系我哋唔介意嘅。其实系好啦，今日时间差唔多啦， 下星期再见，拜拜， 拜拜。 在高墙和鸡蛋中间，我们永远站在花生那边。HK Peanut， 香港花生。